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好，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一起来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 这个每天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啊。然后，如果你要是想看就是这个话筒背后的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想听的这个声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发出这个声音呢，马上就要打开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直播了，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也可以看到我们嘉宾， 可以跟我们聊个天，也可以给我们走一波小礼物什么的。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走一波小礼物。对，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漂亮也而且有内涵的一位小妹妹，非常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刚刚这个 主播坐在旁边都很有压力。 对，这有那个男嘉宾坐在这的时候说我有压力，有女嘉宾坐在这的时候你有压力。对，其实可以。 有女嘉宾的时候，我觉得是左哥应该是紧张。 对， 我是真的是有压力的。 对，差不多。我看到这个直播平台上这个宋222说女嘉宾呢，小妹妹一会儿就给您介绍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博虎点秋香的今天请来的嘉宾马逢博，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叫马逢博，我呢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那刚才坐在主播台这两位哥哥姐姐都是我的男神和女神，我都在微博上关注他们好久了，他们 真的 是太谦虚了，真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有的。 一会儿偷偷告诉我你是谁， 然后对，然后我回关一下，因为樊雪，我倒还好，我就玩用微博就是刷刷段子，看看这个小视频什么之类的。樊雪可是一大 V， 我告诉你。 这说的我贼心虚，这我是贼心虚的。 真的， 就是一个没有营养的一个段子博主。 哎，咱们一会儿再聊你啊，接着再说。 我们抢这个风头。 对，接着说今天咱们非常漂亮的马逢博啊，来接着给咱们介绍一下。 那我呢？ 兴趣爱好还比较广泛，我呢比较喜欢旅游，然后读书、看电影、看剧，然后最重要的呢是我是一个宅女，就是也不能说自己比较懒，就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就什么事情只要不能不出门，我绝对不会踏出大门一步，特别是在这种热的天气 里。在家里喜欢干点什么呢？ 在家里就看剧啊，然后看电影，然后吃零食，然后就任由自己的体重不断往上飙升。 我觉得今天是遇到对手了，因为我也是一个相当宅的人。但你来说个记录吧，我们俩来 PK 一下。 有请我们的女主持人樊雪同学说一下自己宅在家里最长时间的记录。 话筒塞到 你嘴里，灯光师准备。 这个我的记录是九天。 九天 完全不出门，不见天日的那种。 等会儿我来采访樊雪一下，九天完全没出过门儿， 对，很乖巧懂事的那种。 那每天洗脸吗？ 哎，其实不太洗，家里不来人是不洗脸的。 九天家里不来人不洗脸， 就平均也就个两三天嘛，两三天洗一次吧。 吃饭怎么办？ 没有吃饭是爸妈是在家的，就是到饭点儿回来丢我一口饭吃，然后。再出门。 那你每天靠什么度日呢？就这九天里， 就我的生活非常的单调，撸个狗啊，然后刷个剧啊，看个书啊什么的。我其实是很文艺的那种。 我感觉这只狗毛应该现在不太多了吧？ 还好我们家 有 三只狗可以被我撸。 太可怕了，我的天哪！ 那冯博来说一下， 冯博来说一说你的记录，看能不能打破。 看样子是 那我厉害。对，我听到姐姐这个记录，我真的是，我最多的话也就七天不出门吧， 也很厉害了， 对， 也很厉害。 七天不出门。两位同学，你们都是怎么做到的？一个七天不出门，一个九天不出门。 就问你一个字，服不服？ 服。我要是一天不出门的话，就之前有假期的时候，就是还有假期的时候，跟昨天说的话一样，还有女朋友的时候。 提醒一下， 之前 心酸，又没有女朋友，又没有假期。 对，之前还有假期的时候，在家就是我跟我妈，我们两个人待在家里，然后就是每天只要是从早上到晚上超过24个小时，我要是不出门的话，我这个心呢就开始发慌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要么说是老了呢。就以前就是如果我超过24小时不出门的话，就会觉得很委屈，这一天什么都没干，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就觉得真的挺委屈的。就我还做过一个人吃火锅这种事儿呢，因为一天没出门， 吃火锅， 对，就去海底捞，嘚儿给你放一碗， 上面是一个大熊， 祝您开心每一天，特别心酸，我当时发朋友圈了呢， 可以的， 不少人给我表示特别心疼。 今天咱们节目是两大宅女棋逢对手啊，一个七天不出门，一个九天不出门。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时间超过时间限度超过我们这两大宅女的、啊、 欢迎大家来 PK。 对，欢迎大家来 PK 一下，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你们平时在家宅在家都做些什么， 对，然后 可以丰富一下我们两个的生活。 对，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来收看我们节目，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这个刚刚冯博也是介绍一下自己，说是一个非常宅的宅女，但是在之前咱们两个就是聊天的时候，因为在节目之前我都要了解一下咱们的嘉宾是个什么样的人嘛，然后他给我发这样一段话，就是他可以在宅女或者是乖乖女和这个活力女汉子之间自由切换。 没错。 是在某个特定场所吗？还是跟某些人群？ 都有可能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就很容易受到某种情绪，对，然后就影响。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你们两个好像啊，真的好像、啊。 你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你看我们两个眼睛也都是那种水汪汪的，是不是很像？ 那个要不要你们两个去都坐到那边去？ 我也有一点这样，我也真的是有一点这样，就是我懂你。 就有的时候 ，I know you 啊，不对，那叫什么 ？I see you 是吧 ？I see you，I know you。 Continue， 继续。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朋友受到什么委屈啊，然后我就可能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特别生气，然后不管跟我有没有关系，我必须要上去两肋插刀。 是真的能做到感同身受， 对 是吗？我也有一点这样。 明白了。这个我看到我们的 花椒直播上这个宋二二说微信微信电话电话，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 所以这提醒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对呀、啊，一定要看到最后， 不到最后是不会给你的。 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过两天的推送当中呢，我们会把每一天的嘉宾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还有他的身高体重，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再跟您说一遍，是982魔力工厂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然后呢，这个加菲优秀青年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东西，我有一点不认同啊。这个因为我们的樊雪最近这两天是生病了，所以才宅在家里，并不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 对， 就是如果您要看了我们昨天节目的话呢，昨天不是一个非杰出青年代表北京青年的底线嘛、他不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我们是北京青年，虽然我们是这个家里可以父母供养我到多少岁多少岁，但是我们一样要努力，就是同样 是 要努力的。 前段时间真的是有点自己身体上的原因， 对， 不得不宅的。 对，而且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性格，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有一种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心的，就是像这位朋友说的， 而且宅在家不代表自己心里没想什么东西。 嗯，对，就有可能宅在家里，你就比如说当年比尔盖茨也是宅在家里，但人家就研究软件嘛，对不对？人家现在是 也 是 收获了， 对吧？ 是吧？ 对，也是增加自己的内涵。嗯，对，所以说这个。这个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啃老族这件事呢，咱们可以在以后节目里边专门做一期专题来研究一下这些事儿。 这锅我不背。 嗯，对，反正我觉得啊，现在绝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是心怀梦想，而且每天都在为着自己的这份梦想去努力的。嗯，对，就是说的这种啃老族这种现象其实挺少的，而且越来越少了。对，咱们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刚刚我们的冯博也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一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冯博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过，因为是来自一部电影的一个片曲，是林宥嘉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嗯，这个电影不是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对， 这首歌名也是叫这个吗？ 这首歌名好像叫 这首歌名好像叫做全世界谁倾听你 但是因为这本书和这个电影太有名了， 因为我基本就是在那个网易云音乐上直接搜索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然后 就会出来， 就会出现。 基本上大家会分不开这两个歌名跟电影 之间，这个歌名和这个电影名之间太像了。 对，接下来大家就来一起先听一下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全世界谁倾听你， 一起来听。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想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我不想哭。 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 场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全世界谁在倾听你》。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我想哭。 为什么？ 就挺难过的。 快说出你的故事，麦克风塞到嘴里。 没有啦，因为林宥嘉的声音真的是耳朵怀孕的那种。 对，真的是 旋律就很感人。 他的这种声音，他的这种音色，再加上整段的故事的描绘，就是很容易让人去进入到那个电影的描绘的场景里边。这个冯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推荐这首歌曲给我们吧。 那我推荐这首歌曲呢，首先是因为这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可以说是因为比较爱在家里刷剧嘛，就经常会看好几遍喜欢的剧，然后就这部电影我看了大概有五遍，然后每看一遍就会哭一次，然后前段时间又刷了一次又哭了一次，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些故事情节吧，就是让人感觉有的时候会感同身受，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带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就身临其境。对，身临其境。然后再加上这首歌，就是他这首歌会在一些就是情节达到高潮的时候会放这首歌嘛，然后就听到这首歌，哇，整个心都碎了，就跟着那个女主角一样，就真的 跟着哪个女主角？这剧里边有三个女主角呢。 我其实是对毛十八和荔枝的那段感情最 我也是知道他其实 对，而且两个人， 我真的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女孩，她能一个电影看好多遍都能哭得出来。 对，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是哭了，看第二遍的时候就就那样， 也就那样了。对，差不多。反正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嘛，它其实也是一个跟电台有关的一部电影。 对 吧？ 对， 就像咱们这儿现在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湖点秋香强行植入一波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来的是一位非常非常感性的一位漂亮的小妹妹马鹏博。刚刚我们推荐了这首来自于林宥嘉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全世界谁倾听你》。既然这么说了，接下来咱们的互动话题就聊一聊这些年你都错过了什么。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错过了大雨，还有冰雹， 错过的爱情。 行了，你错过了多少爱情？您能知道吗？ 这不，我们一说错过，就会想到错过了最后一个班车，错过了一个最深爱你的人。 哎呦， 没有啦， 没想到 网上的段子啦，网上的段子。 一个知名的微博段子手坐在我旁边，冯博先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年你错过了什么？就是人也好啊，事儿也好啊，就是那些你最感觉到惋惜的那些东西。 那就先说一说我觉得错过最惋惜的一件事儿吧。就我想考大学就是每个人生命中一定要经历的事情嘛。然后我就去年在艺考的时候，就是我在考武汉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迟到了，然后错过了武汉大学的复试，就很遗憾和这所我心目中梦想的大学擦肩而过。 这应该是个挺大的遗憾。 这应该是一个挺大的遗憾。 大学是我们要生活四年，然后可能跟我们以后生活和工作都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 就是正好当时赶上樱花节，然后武汉大学又特别大，然后 你是迷路了吗？ 不，我不是迷路了，就是堵车。然后我在去的路上就堵了很久，然后后来我就一路小跑，然后就跑那个珞珈山嘛，然后一座翻过一座那种，到最后到那个 考场门口的时候，还是因为迟到了5分钟。然后因为他又就是考试时间特别严格，就不允许你迟到，一点都不行。 嗯， 所以我就很遗憾这件事情，就是错过了一所我心目中的大学。 就是所以当时复试错过了，然后也就再也无缘了这所大学，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毕竟我们考试是有每个学校的规章制度的， 嗯， 这也是个硬性标准。 说到这儿，樊雪刚刚好像挺感兴趣的，又错过大雨，又这个什么爱情的，来说说你错过的事儿吧。 我其实就是个很俗套的， 错过了不少爱情、 就是、哎呀没有啦，我觉得我还蛮纯洁纯情的那种的、 嗯、对，我觉得这那种的就是台湾腔都出讲出来，我跟你 心虚嘛，这不虚嘛。我其实觉得最遗憾的是错过了很多，就是从因为我一直在转校转学之类的， 嗯， 然后错过了不少我觉得跟我三观呀或者兴趣相投的那种好朋友们， 错过了好多好朋友。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已经上大学或怎样，然后我能说得出来的知己就那么几个、 嗯、 但是在我心里都觉得那些人都很好，可是又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或者年纪小也好，就错失了这段友情。 嗯， 我是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因为我平时嘛是一个就是什么话都要说的， 对， 然后哎错过爱情啊什么这种事以及、 哎、无所谓了嘛，对吧。 不是一般我都会抓住机会的。 嗯，对，是这样的，不管是错过这个考试的机会也好，还是错过这么多年的友情也好，反正 都是心底的一个遗憾。 就像这个命运一样，错过了就肯定会错过了、就是、 我们失去的就一定还会再以别种方式得到。 嗯，对，就像那句话嘛，这个为你关上了一扇门，肯定 带个窗， 肯定给你关上一扇窗。一碗毒鸡汤啊，那不会的，反正就是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会因为没准备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去错过一些自己想要抓住的机会， 都会有生活中的一些小遗憾。 对，你就不管像是刚刚冯博说的错过了一个考试的机会，还是樊雪说的就是因为这些年转学错过了这个好多的友谊，你包括我也好，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没准备好去接受一个事情，会错过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就是你可能错过了， 看样子是爱情 啊，不一定，就可能错过了这个人之后，你的接下来的一段生活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是说你这件事儿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准备去经手这件事儿，然后之后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在这儿还是要说，不管是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是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只要大家做好准备，在这个之前把这个准备工作先做好了，然后假如说碰到人的时候，甭管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就是别让自己后悔就行了。 嗯，但是我们再转一个画风啊，这说人生无憾，那这一辈子又该多无趣呢？ 嗯， 对吧？我们只有心里有这种遗憾，可能才会有更多的希望和期冀，对于未来的样子的一种， 才会引起对这个生活的激情和渴望。 对、 嗯、 我们什么时候这么正能量 啊？对，每天都这么正能量，告诉你。哎，非常感谢今天这个马逢博来到我们的博湖点秋香，非常感谢，鼓掌！ 欢迎一下这个漂亮的小妹妹。 嗯，如果大家喜欢她的话呢，请在接下来两天的时间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一定要点一下关注啊，上面会出现好多不同种类嘉宾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 刚才那个不能白给我们刷小礼物啊，一定要看到最后，然后加一下我们这个小妹妹。 对，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博湖点秋香的全部内容了。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